哎，大清国，我怕他完了。 哦，你听见了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 哥们，你们俩见天跟这儿喝茶，王掌柜知道我地道的老好人。 我问你听见了没有？ 有话好说呗，二位请坐。 你不说，我连你也锁了走。他说大清国要完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。 什么？ 我听见了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他是说呀， 这走， 上哪儿啊？事情也得交代明白了。 哦，怎么？你还想拒捕吗？我这可带着王法呢。 告诉你们，我可是奇人。 奇人？奇人当汉奸罪加一等。锁上。 走。 绳索。跑不了， 我谅你也跑不了。 你 走， 你也跟着走一趟。到堂上实话实说，没你的事儿。 你放 走， 我 走。 哎，我有事儿。 一天云雾散，算我没有白跑腿儿。 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 谁呀？ 我松二啊。 哦，松大爷， 您快请过去，我帮个忙，说句好话。 哎，您交给我。 黄胖子上前看清楚了。是衙门里办案的宋恩子和吴祥子，自己知道惹不起他们，立即改变了话题。 您二位办案呢？ 啊， 哎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请便，您请便。 王爷，您倒是给美言两句啊！ 哎呀，这官厅管不了的事情，我管。官厅管得了的事情，他我不便多嘴。哎， 走走。 宋恩子、吴祥子带着常四爷、孙二爷往外走。 您给我仗点儿，我那黄鸟。 我给您送家去。走。 唐老爷，您吉祥。听说您要安份家，我这先给您道喜。 饱了。 长， 等着。吃喜酒吧， 唱唱，您赏点，您赏点，您赏点。 乡下妇女吃完了面，把空碗送回来。 老爷， 我走吧。 不卖妞妞了，妈，不卖了，妈， 妞子。 一心要讨老婆的庞太监等得有点心急了。 这怎么还不来呀？ 是说话就到你说话就来了。 康六强拉着女儿康顺子来了。 点头了。走吧。 进来。 顺子浑身发抖，不肯向前挪动一步。 见见总管。 刘麻子把顺子强推到太监跟前，庞太监眨了一双妈猴眼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表示满意。心毒手辣的刘麻子打开卖身契，一把拉着康六按了手印。 爸爸，我不是人，是畜生，不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，你就得饿死。爸爸，我弄不到手几两银子，就得叫东家活活的打死了。 爸爸， 孩子，你认命吧， 记得吧。 哎，来，过来见见总管，给总管磕个头，往后好好跟总管。 刘麻子强拉着顺子给庞太监磕头。顺子一抬头，看到这样一个棺材瓤子，连惊带气，可怜晕了过去。 顺子！ 刘麻子一口冷水喷在顺子苍白的脸上。 他又活了。 正在下棋的茶客大喝一声。 你完了。 是啊，大清国要亡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。 哎，